第二十集， 白思君的额头跳起青筋，隐忍地问道： 你不码字了吗？ 你为什么老是催我码字啊？ 梅雨琛偏着头问，表情淡淡的，看不出在想什么。 我在你眼里是不是就是一台码字机器？ 白思君抿了抿嘴唇，心想，如果他把梅雨琛当做一台机器的话，他才懒得给他做饭，陪他逛街呢。 哎，我今天码了好多字，现在累了。 梅雨琛的声音带着慵懒的鼻音，白思君几乎立马就听出来他是在撒娇。以前也有女孩子给白思君撒娇，但还从没有谁像梅雨琛这样让他完全无法招架。他彻底没了脾气，摊开手掌， 把手给我。 梅雨琛闻言把右手搭在了白思君的手上，白思君抬起那瘦削的手腕，用拇指轻轻按压内侧。 你要注意打字姿势，不要伤了手腕。 白思君知道梅雨琛又在看他，但他没敢抬头，竭力专注于手上的动作。揉了一会儿手腕，他开始给梅雨琛舒展手指，两种肤色交织在一起，他这才发现梅雨琛的皮肤真的是白得耀眼。 你是不是很久没有运动了？ 嗯。 白思君仍旧埋着头。 现在天气也暖和了，没事儿可以多出去走走。 你陪我吗？你不陪我，我就不去了。 舒展手指的动作顿了顿，白思君微微皱眉。 我只是你的编辑。 他用短短一句话明确了两人之间的界限。梅雨琛似乎听出了他语气里的疏离，几乎在他话音刚落的瞬间就反手握住了他的手，沉着嗓子。 编辑还负责给作家按摩？ 白思君愣在原地，他想抽回手，奈何梅雨琛紧紧地捏着他，就好像生怕他逃跑一般。 来，看着我。我对你来说就只是工作？ 白思君茫然地迎上梅雨琛的视线。不然呢？不是工作还是什么？梅雨琛紧抿了嘴唇，表情明显很不高兴。白思君突然意识到，对于梅雨琛来说，他好像不只是个编辑。他和梅雨琛的相处模式确实和其他编辑和作家都不太一样。 你对我来说确实是工作。 梅雨琛的表情松开来，恢复了平静。 我知道了。 说完他松开了白思君的手，盘坐的双腿也放到地板上准备起身。这时白思君倏地抓住梅雨琛的手腕，不自然地看着地板。 但工作是我的全部。 诡异的沉默在客厅里蔓延，白思君说完之后就后悔了。他其实只想表达他愿意在梅雨琛身上花时间，因为他除了工作以外也没别的事可做。但两句话连起来一听，就好像他在说梅雨琛是他的全部一样。这当然不可能。梅雨琛轻笑出声，刚才那阴霾的氛围全都消失不见。他揉了揉白思君耷拉着的脑袋。 知道了。 同样的台词，但语气完全不一样。白思君听出来梅雨琛心情不错，不知为何他那沉闷的心情也跟着轻松起来。白思君有些出神，他觉得自己实在不是一个合格的编辑，总是被作家牵着鼻子走不说，还老是无法控制的在工作里掺杂莫名其妙的情绪。梁如最终还是没能找到梅雨琛家的门牌号，在别墅区里迷了路。白思君在小区便利店门口接到他。今天梁如穿得比较正式，长长的卷发在脑后挽出一个发髻，多了几分成熟的气息。两人打过招呼，一起往梅雨琛家别墅走去。 哥，我待会儿需要注意些什么吗？ 白思君想了想，决定提前打个预防针。 梅雨琛不太好相处，他说什么你都别在意啊。 梁如的表情明显有些怕。 万一我不小心得罪他怎么办啊？ 没事，有我在呢。 梁如一下脸红了，低下头去不再说话。白思君抿了抿唇，他本来没打算撩小姑娘，只是想说梅雨琛如果生气，他负责哄好便是，不需要担心。但看样子梁如误解了他的意思。两人来到梅雨琛家门口，白思君自然地掏出大门钥匙。梁如看着他轻车熟路地开门，感觉奇怪。 哥，你们这么熟悉啊？ 还行吧。 梅雨琛并没有出来迎接，白思君在玄关给梁如拿出拖鞋，接着朝客厅叫了一声。 梅雨琛。 好半晌，梅雨琛才慢悠悠地从客厅走出来，斜靠在墙上，上下打量梁如。梁如原本有些怕，但在见到梅雨琛的那一刻，眼神立马亮了起来。 梅老师你好，我是你的粉丝，我看过你所有的作品。 梅雨琛仍旧没什么表情，倒是白思君忍不住笑了一声。梁如立马拘谨地看向白思君。 我第一次来时也是这么跟他说的。 这样啊，看来梅老师的粉丝真多。 梅老师本人似乎懒得听这些吹捧，转身回到了客厅。 他看起来好凶啊。 是吗？ 白思君看了眼梅雨琛的背影，可能是他被梅雨琛折腾惯了，倒没什么感觉。白思君把梁如引到客厅坐下，然后去厨房泡了一壶茶。在端着盘子走回客厅时，他突然反应过来，为什么他要做这些？明明应该是身为主人的梅雨琛来做才对。然而此时，梅雨琛正窝在单人位沙发里看书，连眼皮也懒得抬一下。白思君在靠近梅雨琛的那一头坐下。 介绍一下，这是公司新来的实习编辑，梁如。 梅雨琛懒洋洋地扫了梁如一眼，然后又继续看书。梁如明显有些尴尬，白思君也是一样。他心想，明明是梅雨琛让他把梁如叫过来的，怎么一点面子也不给他呀？ 过来很远吧？ 啊，还好，学校刚好在这个方向，坐地铁一个小时就到了。 那就好。 哥好像住在公司附近吧，从公司过来才是挺远的呢。 白思君还没来得及回话，一旁的梅雨琛便开口了。 他昨晚睡在这里。 白思君不明所以地瞥了梅雨琛一眼，不知道他怎么突然有兴趣接话。 哥昨天有事，原来是梅老师找啊。 啊， 他过来给我做饭。 白思君实在忍不住，皱眉瞪了梅雨琛一眼，眼神在说，你说这个干什么？梅雨琛勾了勾嘴角，继续埋头看书。 你们关系真好啊。 白思君为了把走向奇怪的话题拉回正轨，赶紧说， 我们公司和作家签约一般是签书，现在梅老师正在写了这本，是和我们宏图的第一次合作。 那梅老师的新书什么时候出呢？ 啊，这个得看他。 梅雨琛悠哉悠哉地翻了一页书，完全没有因拖稿两年而感到过意不去。 很少有作家会及时交稿，所以有时我们就像讨债的，得追着作家要稿子。 这个我倒是听老师说过。 到头来，说是拜访作家，结果却成白思君给梁如讲业内的故事。但好在梅雨琛并不是完全不理人，话题带到他时，他还是会插上个两句，所以气氛总算不像最初那样尴尬了。 中午想吃什么？ 哥做饭吗？ 他不做给别人吃。 梁如的表情僵在脸上，白思君更是一脸莫名其妙。 我手艺很差，我们还是出去吃吧。 梁如张了张嘴，正要接话。 不想出去，点外卖吧。